第33集。 孟祥宇的案子一审过后，孟昭实在是没办法，才去求了陆时琛的父亲陆承泽。后来二审的时候，陆承泽和他的导师周明生共同做辩护律师，为孟祥宇做了无罪辩护，最终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，让孟祥宇免去了牢狱之灾。但是当时真正的杀人凶手至今还在逍遥法外。红灯，孟昭踩了刹车，攥紧了方向盘，因为太过用力了，手背上凸起了几根青筋。高考过后填报志愿的时候，孟昭在第一志愿上填上了公安大学，就是觉得这件事儿发生的蹊跷，希望能够抓住当年的真凶。但是案件发生的时间太过久远了，他一直没有找到有效的切入口。车子停至医院的地下停车场，孟昭下了车，按照之前师母发来的地址去了住院楼。孟昭读公安大学的时候，周明生曾经是工大聘请的客座教授，在工大办过几场讲座，孟昭还去听过几次。虽然周明生不算是他的老师，但是孟昭却一直尊称他一声老师。这么多年来，周明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短信来关心孟昭的近况，孟昭也乐于将人生中的重要时刻和他分享。无论是当时被工大录取，还是后来考上了市局，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告知周明生。直到前一阵子，周明生忽然中风，被送去了医院。好在发现的及时，没有对大脑造成太过严重的损害。孟昭走到病房前，抬手敲了敲门，门开了，周明生的太太探出头来。 哦，是小孟啊，来来来，快进来，吃饭没？ 孟昭把营养品递给了他。 我吃过了，师母。 每次来都带东西，让你不要带了吧，你也不听。 师母嗔怪了一声，把孟昭让进来。因为周明生中风的事儿，一直不见老的师母现在看上去也有些疲惫了。周明生老先生正坐在护理院的病床上，见孟昭过来，抬手朝他摆了摆。 小孟来了。 虽然身体没什么大碍，但是毕竟还在恢复之中，周明生的腿脚和口舌都不太利索。孟昭走了过去。 老师，师母还给您炖了鸡汤，这么丰盛。 师母端起碗，一边继续为周明生喝汤，一边问孟昭。 真的吃了？这鸡汤是我刚从家里带过来的，这老头子根本吃不了多少，还剩下不少呢，你一起再吃点吧。啊， 真吃过了，我就是过来看看老师，看起来恢复挺好的。 孟昭看着周明生，这话倒也没说谎，只是还有一些隐秘的情绪没有说出口。以前每次他破案遇到难题的时候，都会来找老先生聊一会儿，不仅因为周明生身为博导，人生阅历丰富，能够给孟昭提供其他看问题的视角，还因为只要跟周明生聊几句，孟昭就能够想到当年高中时最晦暗的那段时光。那会儿都能撑过来，眼下这些情况实在没必要太丧，所有的事情最终都能走到拨云见日的那一步。周明生又喝了几口粥，示意妻子先不要喂了，转而跟孟昭聊起来。 案子又遇到难题了？ 倒也不算什么难题，还在调查，只是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。 尽人事，听天命。 周明生抬手拍了拍孟昭的手臂，动作迟缓，说话费力。见周明生有些犯困，孟昭不便多讨扰，留了一会儿就要告辞离开。出门的时候，孟昭刚走两步，师母小跑着追了上来。 哎，小孟，你等等。 孟昭的脚步停了下来，他回头看着师母问： 啊，您慢点，怎么了？ 啊，之前我们不是收拾着搬家吗？我从你老师的文件夹里啊，找到了一点跟你舅舅当年案子有关的材料，放在我们这儿也没什么用，扔了呢，又怕你用得着。 师母把文件袋递给了孟昭说： 那，今天出门前我想起来这件事，就带过来了，打算等你过来了再给你。你看，刚刚又差点忘了。 孟昭接过来，抽出里面的材料看了看，是当年关于孟祥宇的案件资料。其实他托人要过当年孟祥宇案子的资料，师母递来的这份资料不见得有多少用处，但是孟昭还是把材料拿出来翻了翻，道了谢。 谢了师母，今天来的路上我还在想当年的案子。 孟昭话还没说完呢，材料里掉出来了一张纸，32寸大小，上面写满了字。孟昭躬身把那张纸捡起来，翻过来一看，上面条分缕析地记录着当年的孟祥宇一案的线索。孟昭微微一愣，倒不是因为这张纸上记录的内容，而是这个字迹有些眼熟。这不是周明生的字迹，倒像是陆时琛的字迹。说起孟昭为什么熟悉陆时琛的字迹，这还要追溯到高中的时候。当时孟昭用过陆时琛的笔记，准确地说，他就是因为陆时琛的笔记，才能在距离高考的那半年里一路翻身，最终提前被公安大学录取。孟昭捏着那张纸问师母： 这是？ 师母偏过头看了看说： 哦，这个呀，这个好像是当时一个孩子写的，具体的情况呢我也不太清楚，我就记得那时候明生从学校回来，说有个17、18岁的男孩来找他帮忙接一个刑事案子，他那个时候已经好久不接案子了，一开始拒绝了，但那男孩每天坐在教室后面不声不响的。明生呢，看他年纪不大，怕他是逃课过来的，就过去问他到底是什么案子，这才知道了你舅舅的事情。要说起来呢，那男孩可是帮了你家的大忙。但说来也奇怪啊，那男孩帮了忙，还要明生不要跟别人说起他。你周老师还真的答应他了。不过呢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觉得说出来也没关系了。你猜那男孩是谁？ 孟昭的眼睛从那张纸上抬了起来。 是陆叔叔的儿子。 师母笑了起来。 哎呦，你知道啊。哎，你怎么猜到的？ 我跟他是高中同学。 嗨，亏你周老师还一直觉得自己在保守秘密，你看原来你知道呢。 啊，那倒没有，我也是根据这张纸上的笔迹才认出来的。 哦，那现在还有联系没？要是遇见了可得好好谢谢他。明生当时还跟我说，这陆承泽的儿子性格一点儿也不像他。 不像吗？ 孟昭的脑中出现了陆承泽和陆时琛父子俩，不仅那种棱角分明的长相一脉相承，连身上拒人千里的气质都极为相似。天底下哪找这么相似的父子俩呀？孟昭笑了一声，师母也跟着笑。 我倒觉得很像。 嗨，那是你没见过年轻时候的陆承泽，那时候的小陆既阳光又健谈，在学校里那可是标准的校草人选。